锵锵三人行，今天来了伊能静。哎呀，伊能静还是头一回到我们这儿来。 对啊。 哎呦，为了欢迎你这位美女，你看我特意给你找来的，还不是土产的，还不是土产的帅哥。 但是我要说明一点，因为据说两位刚刚都是刚刚从法分别哈， 没错， 刚刚从法国回来。 对， 我们 俩 不是你们从法国 刚去了法国吗？ 对，我们你带着我的孩子， 没错。但我不是你们带回来的，我是一直在这待着。 他是在中国带他的孩子，他娶了中国老婆，也是刚刚生了孩子。现在做奶爸，朱莉安也是中国电视台的红。 我知道，我常常在这个开电视的时候会见到他， 是吧？然后现在开那个饭馆了哈，找时间。 哎呀，都要在这打广告吗？ 对呀， 你是开个饭馆，伊能静呢这次是宣传电影。但是我说呀，先谈点这个社会话题。 好，没问题。 今天呢，本来伊能静一来，我说谈谈中国好声音，他说哎呀，我都要崩溃了，你再谈这个话题，烦了。哎，我不是说。哪壶不开提哪壶，亲爱的。 天天有人问我。 我知道。 对对对。 天天有人搞你还是吧。我们都看到了你的微博啊。但是我们这个节目哪有那么低级啊，不是说的那些个事儿。我说的你们两位。 我就是怕你们问的更高级，我就非答不可了。 哎，是是是。今天请你说点高级的啊。 啊，没问题。 你们俩都是当评委的，或者整天在中国各电视台晃悠啊。你觉得这个中国现在电视台是个什么风潮？ 朱莉安先从这个，因为这些节目是从国外来的嘛， 选秀。 哎，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很值得告诉大家，就是说现在中国的这些节目都不是翻的哈，都不是抄的，是正儿八经的飞到英国去，像达人秀是飞到英国去跟 Scott Talent Show 的人坐下来开会，透过一个模式方的公司，然后聊细节，然后再把英国的团队带到我们这边做试录，然后包括他们的编导全部都过来，然后按照他们的模式这样一路过来。所以其实现在是一个智慧财产，就是正儿八经的智慧产，付了很多的钱。 你知道他们说这个什么中国好声音呢、啊、其实我就看过一两集，你知道吗？我去这个奥运就英国之前看了他的一两集，我都不知道现在他玩成什么样了。但你知道当时我有一个误会，我看了之后呢，我还跟他讲，我说你看看中国终于创造出了自己的选秀节目，做得这么样的好，这说明我们先是引进外国的，很快就会产生我们自己的精品。结果回来他们跟我说也是在荷兰 The Voice 买的，花了大价钱买的。 我最初是看那个美国偶像，然后我特别喜欢 Simon Cowell， 但是我喜欢他的什么，我可能是习惯的喜欢那些就是比较狠的笑星，就是说起事儿说人损啊，损的就不带脏字那种损，特别过瘾看的。我一直喜欢这样的幽默，所以我对 Simon Cowell 特别喜欢，就是他会非常诚恳的告诉你，我求你了，我真没见过你这么烂的，你能离开吗？多谢了哈。 哎，这个就是你知道国情不一样。 对，所以就是中国国情，所以说他虽然说是买了那边的版权，但是实际上观众不一样。然后比如说作为父母来讲，西方的很多父母其实他是觉得，我的孩子你非得去干着，我让你别去弄吧，你就受挫折吧，你就让人损吧，你看活该了吧，你非得去，我让你别去，你非得去，活该了吧。但是在这边呢，可能会父母保护孩子，如果是十几岁的孩子，可能这个就是会有很多问题。 你把他说的太难听的话，在中国如果说你什么，他会说你为什么要这样打击一个小孩，他在台上容易吗？ 但是实际上已经 是 完全不同。所以 快二十岁的人也会被这样。 我一开始做达人秀的时候遇到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英国的。 你毒舌吗？ 我本来就不是毒舌的人。 你本来就不是。 对，但是呢他们要求我毒舌一点。 啊，是吗？ 就是当时因为我们英国的编导都来，他要看我们录，合约有规定必须按照他们的模式，不可以有任何跟动，座位的方式，打灯的方法，整个后面的背板。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正规的通过法律的方式而得到的一个节目，它没有任何的那种说是好像是山寨版这样子。 所以你说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关于我们学外国呀，就是后来现在为什么掏钱，他们说啊，这不光是一个版权意识的问题， 对啊， 而就是你刚才说的，比如说一开始啊，我们看见外国大体是个什么样，你要是光在表面上这么学呀，最后你总做不出来， 最后就发现这玩意儿啊，真是里边有精髓。 没有，你看 很多细节。 之前还没有买版权的时候，就有一些评委是真的是够毒舌的，但最后的结果是观众不喜欢， 对， 然后封了， 很不堪， 没有直接就封了。 所以观众很不一样。 就是这个广电总局就说这样的方式是对整个社会风气是有影响的，因为其实选秀是个励志节目，那毕竟每个人国情不同，中国人在这个部分，就中国已经是个吃苦耐劳的民族了，他会比较渴望更多的是鼓励。那老外呢，我觉得西方社会本来就是嘻嘻哈哈嘻嘻哈哈私底下的啊，所以变成说老外就会觉得嘻哈是生活的一部分。 你说老外，我刚从你们老外那儿来啊，我有一个体会啊，就是咱们中国这个选秀节目啊，真是经历了一个阶段，一开始啊挺神丑的，就是甚至是你记得初选海选那个就是甚至一些很猥琐的东西都出来， 对， 我就觉得 这跟美国偶像很像。 没错，我从还不像，你知道啊，你比如说我在英国哈，我老跟他们说，我感觉啊，外国人呢，是不是你们从小受到一种身体语言的训练还是什么？外国人都是梗着脖子说话。虽然啊，社会地位有高低啊，哪怕你是个伺候人，哪怕是个 waiter， 但是你会发现呢，他是梗着脖子。中国人要是出丑的时候啊，往往容易露出这个斜肩谄笑，你知道吗？包括我自个儿，我都觉得我那脊梁骨是软的，见着一老师啊，很容易，你知道吗？就是这是我们的尊卑的这种文化造成的。 我觉得就不是同一件，所以当英国人来，我第一次做，我们做第一场达人秀的时候呢，他们对我们有两个希望改进，中间就停机了，就把这个评委叫过来，就说第一个，你们能不能多一点批评？如果他唱得烂，就是你唱得真烂，找点暗插啊，你不应该这么做的啊，你就别当歌手了，或者是来玩杂耍，说哎呀，这种杂耍全中国有13亿人口，你随便找个人也会，就他们建议我们，就像 Simon 他们这样，就是非常极致的语言，另外他要求我们非常极致的肢体语言。所以你 表演， 我跟你讲，我坦白说，这也是那个有点对不起达人秀啊。但我们很多都是另外拍的，比方说我们站起来这样，那种都是英国团队要求的。就我们其实有时候不太知道我们在拍什么。 那我们可以想象另外的节目是吧？ 对，其实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我们在拍什么，就必须要求要录。 那不就像拍电影、拍戏一样吗？ 不是，当然，最后那个选手的结果的确是由我们来决定的，因为如果连这个我们都不能决定，我就不会做了，因为我没有必要，我没有必要拿我这个后半辈子的这个人的这个对一个自尊的荣耀的这个要求啊，去放在一个综艺节目里面，所以我当时的底线就是我很简单，我就开会的时候其实我就翻脸了，而且第一个翻脸的是居然是我，不是高晓松跟周立波。我就当时我就讲，那因为新闻上刚好今天也可以讲一下，新闻有一个新闻说我离场，愤而离场跟观众吵架，其实不是，就是因为他们要求我不要那么温情，而且一定要把对方说哭，然后我就站起来我就走了，我说我们当然我们前面有沟通，但沟通后来怎么沟通都没有办法，他们就是要说服我，我就没办法，我站起来我说我觉得你们找错人了，因为我不是小孩子了，就是这样，我有我自己对自己一个中心思想的要求。 朱莉安有没有参加过这类节目？ 就这一类的没有。我做过评委什么，但都是一些比较传统的那种，还不是这类的什么选秀啊什么的。但这一类的， 你觉得你看啊，我们说引进这个西方的这些成型的电视节目哈，你又是在法国的人，你觉得这个做出中国版以后啊，在观感上和在欧洲看那个原版的有什么不同吗？ 首先来讲，我刚才讲的那点是我相对不喜欢的一点，是我觉得没那么过瘾，在你不能损人，而且你损的就是，因为有过几个我就不记名字了，但是也是中国几个其他的歌手在做评委的，然后就感觉到他有一些是确实，你因为我做节目的人，我知道我太明显能看到痕迹了，是刻意安排、刻意指示的，你一定要损一点，要。但是他不是那种像 Simon 他们那种，就几个人真笑，就是真觉得好笑。 那 就有一个 不会让人说以取笑别人为乐吗？ 不是，所以说在这个中国这个国情，观众还不是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接受啊，因为他毕竟每个国家的文化和习惯不一样。但是我个人，要是我看那种节目，我就喜欢看那种，因为我是学古典乐。所以我不会为了看， 你比较喜欢看下里巴人， 我不会为了看大师我就看一选秀节目，我要看真正唱得好的，我肯定要去剧场，我肯定要听一些真正的这种摇滚歌星的这个 专业化选择。 所以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要看的 就是节目本身的好玩，就是节目以外你看不到的东西，而恰好从我个人角度，我就喜欢看这个，我就好这口。 不够刺激呢？ 不是，我觉得中国不适合，因为中国很容易有一件事就变成全民运动，它变成一个全民运动。但你讲的是娱乐，这是两个概念。 对， 现在已经变全民运动了， 没错， 所有的社论、报纸、网络都在讨论这个东西， 全是一件事儿， 全是一件事，而且全是就是你说了一句话，你就会被检查。啊，你这个是违反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别人的孩子这么苦，因为中国人老爱说自己别人孩子这么苦，你怎么能这么缺德？中国有一句话叫缺德，你很容易被贴上缺德这么大一个标签，但老外没有缺德这种形容词， 而且经常我们 老外叫 humor，sense of humor， 幽默。 以前我们做一些节目还遇到什么，因为有好多各种就是社会不同阶层的人，然后有一些就是全场的人，可能就我一个外国人，其他都是中国人。我一般而且我说一些比较密，我不太敢说，我就让他，我就听着他们说。 他自己都不敢说，当评委他还要别人说。 我没办法，因为作为外国人。你更敏感，有一些东西你绝对不能碰。 对， 然后就是其实本来我没私下里没事儿，但是你在节目里边一放大，我微博也不是没遇到过事儿，我就想说算了算了，我删了，本来没那意思，被摘出来以后你被就是带引导，一个大 V 给我一带引导，我说就这个意思都给我想出来了。 亲爱的，所以朱莉安在微博都有事儿了，你就知道最近我微博多有事儿。 对呀、啊所以你知道， 两人微博也顺带再宣传一下。 然后我发现， 其实 你说那个， 你刚讲说，哎，这个我微博最近有个事儿。其实我觉得好，我在这也挺能坦诚，因为我们好朋友里面有说什么我不后悔啊，很多人就说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呢？但我要讲的其实是我对我生命没有任何一个阶段是可以后悔，也没有办法后悔，人只能往前看。 不光不后悔还不回头呢。 对，就是你没有办法回头也没有办法后悔。对于一个女性，独立女性来讲，过去的事都是学习成长的经验，也是智慧的功课，也是生命的积累。如果一个人老想说我要不这样我要不那样，那就表示 不是，我就私人角度，我有一个好奇哈，你搭理这个干什么呢？ 哎，我跟你讲， 你为什么要 应该这么说啊，就是说肯定有很多人是看笑话的，但是在这500万的关注里面呢，就说新浪也送了一些姜粉好了啦，然后可能有一些也是假的啊，就不一定是真的，也许真的就只有200万，没有500，一半以上是假的。 好，再爆料。 但是呢，肯定呢，有一些是真爱你的人，他也用真的是出于一个善的角度在关心你这件事情。他会不断的问你，但我认为说，作为一个艺人22年呢。他有一种责任，对自己的粉丝就像家人，因为这个人爱了你20年，他对你幸福有期许，你不能说我不搭理你，但是我要出唱片的时候请你买，这时候请你搭理我，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就是已经是一个不同的情感了，因为我不是出来1年2年，对吧？还把粉丝当摇钱树、摇杆这样，你想我经历人生这么多过程，他们都在我身边。对不对？我好的时候他们在我身边，我不好的时候他们更在我身边。 所以话是对他们这部分人说 的。对，但是我对你说对了，我就忽略了呢。媒体很爱全民运动，就是因他就立刻被曲解了。所以以后我也希望跟爱我的人说我不，而是真的他的结果是太复杂了。 现在媒体是这样。因为过去可能 因为这样，你一定要让我讲30秒，很快就让给你。 30秒去广告。 因为刚刚那个没讲完，我怕那个媒体又曲解我说达人秀不好。 都神经病了。 对，我都神经病。就是说，其实我要讲的是，当我站起来决定离场的时候呢，其实编导非常为难，就达人秀编导很为难，因为他明白的，他等于是我跟这个英国中间的一个就是一个桥梁，所以后来呢，他又跑去跟英国说，真的其实不应该这样，我们会找艺能进来，就是我们信任他，所以我要讲，我怕待会又曲解说这个编导怎么这样子啊，好像叫我作假，没有，其实我觉得金磊，也就是现在做中国好声音的同一个团队，同一个总编导，我个人是非常就是信服他，就是当时我就看到他的担当，他立刻跑去跟他，没有就是说，哎，我们买了版权，付了这么多钱，人家让你干嘛你就干嘛，他没有，他立刻去跟对方沟通说，如果是这样，那我们也别做了，他是这么的有担当去跟英国团，英国团说，那好，我们看一集。我们看看一集，因为那是第一集。结果第一集按我们的方式，就我们的人情，中国的人情味儿露出来的结果是收视率全国总冠军。所以后来这个英国达人秀就再也没有要求了。所以 他这一番这个表白啊，让我听得出来，这个人是生活在多么复杂的人际关系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好，不能再解释了，我们得说说伊能静。哎，咱们得宣传人家电影，要不人家来干嘛了？ 也不是，这也是一个值得让大家讨论的电影，我觉得。 对， 先别说它值不值得看。 对，这个电影啊，至少值得在我们这儿看一小段宣传片。他带来的，他在里面演的，他在你演谁啊？ 我演汉献帝的福皇后，就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这个天子的这个皇后。 天子的皇后，来，咱们来看一下这段宣传片。看见宣传片是挺疯的啊，我觉得演员得有点半疯。 哎，我觉得因为那其实到了这个曹操的这个晚年时期，因为前半段都在打仗嘛，绝对是一个我常开玩笑，这部电影最好玩的地方啊，就是说曹操前半段呢是个父权绝对的，对，匡扶汉室嘛，啊，有一个权力欲望在那，到后半段就变个娘了， 是吗？ 对。 你知道曹操吧？这法国人， 不，你觉得呢？我《三国演义》都看过。 哎呦，真是有文化， 太棒了！ 有文化不是、 哎？我要先解释为什么曹操变个娘了呢？是因为呢，其实曹操当时呢，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贵族血统嘛，所以他其实他是希望献帝是个好皇帝的，但献帝真的太无能，那他是一眼就能明白说这个人是当不了皇帝的。虽然他有贵族血统，但我这个魏王若成为汉帝的话，我肯定是千古罪人，对不对？所以我还得服。扶植他，但问题是，当我在扶植我这个心爱的干儿子的时候呢，我那亲儿子曹丕天天就想把他给 干掉 、事实上后来曹操一病死之后，曹丕是立刻称帝了，所以别人说后半段就是个娘，你知道，天天要跟这个儿子说，曹丕啊，说别跟曹子吵架啊，然后别想杀了别人啊，这个还是要有一个伦理道德的，我们前面已经杀戮太重了，我们就得这个至少留下一个名誉，说我们其实是为了汉这个，你知道， 特别好玩。这也可以想到，曹操其实从你看，起码从《三国演义》看下来，你会觉得他对自我的这种，就是英语说那个 ego， 对， 特别特别重，因为他很在乎他在历史上是一个什么 定位。 其实，但是历史证明没有定位。 哎，你觉得中国的宫廷权争啊，这个故事啊，跟法国宫廷的这个历史上的争夺有不同的特点吗？ 当然有不同的特点， 比如说。 但是更多我们看到的是从他描绘的方式，比如说在书里边呢，还是电视剧里边，其实现在看到的在中国很主流啊，这些历史的历史剧，它可能也很夸张啊，但是它历史剧在中国非常出名， 是， 而我们呢就是相对不那么火，它更多它出的时候，它要么是那种纪录片的形式，要么是也有一些电影更多，但是电视剧还是比较少。 我感觉至少有一个不同，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皇帝啊，就是有一大帮女人专属于他，好像你们法国那皇帝搞的都是别人的老婆，是不是？是不是？ 宫廷的功用没，我们会比较。不会那么庄重，那么， 但我倒不这么认为，因为像那个都铎王朝的电视剧 TV drama， 然后还有其他包括以前的这些我都有看，玛丽皇后啊，是那个就是拍教父的那个导演的女儿，科波拉的女儿拍的，那我就觉得说我站在女性角度来讲好了，刚刚说完曹操像个娘啊，到后半段 你演的那个， 对，但是就这个电影的角度都非常有趣，比如说他发掘了三国里从来没有出现的伏后，因为其实没有道理没有这个人，孙尚香没干嘛，就是跟着孙权跟着哥哥这样一家族去打个仗，孙尚香就是个女英雄了，大乔小乔什么事也没干，就是长得漂亮就被歌颂成那样，但事实上伏皇后是为了辅佐自己的皇帝这个无能的傀儡皇帝而想谋刺曹操，而且还招了文武百官，最后被株连九族满门抄斩，连两个小皇子、哦、正统这个贵族血统的曹操都杀了，但是他在历史上是空白的， 只有两行字、嗯、几年几年符后末，然后是因为自缢，然后为什么自缢呢？因为爸爸要谋反，所以呢这个他受不了了。 哎，你说你由这个戏你要给我们俩男嘉宾提个什么问题来着？ 对，我要问的就是说，应该不是这样讲，就是说为什么这样的人会在历史的定位上消失？可见是男权社会，以前的父权社会不愿意让这样的女人出头的。这种女人怎么可以被歌功颂德呢？她要杀这种杀曹操，曹操肯定不会为她立一个好的历史，但她的确是个好皇后，又不能写。所以你会发现说，不管是电影大部分都男人拍的啊， 历史也是男人写的， 历史也是男人写的，你就会发现说电影里的皇后，包括这个西方也一样啊。然后那个历史里的皇后，只要能当上皇后的只有两种，一种就是性很压抑的啊，就是说因为皇帝太多老婆了，他今天不睡我了、嗯、我就跟谁发生关系乱七八糟的，这个那个甚至 淫乱后宫， 淫乱后宫、嗯、然后淫乱后宫的时候呢，就会有人借他的这个男色来勾引这个皇后，要求去杀皇帝啊，然后怎么怎么地，为了夺权这样子。然后你看啊，这个其实西方也有，像哈姆雷特里这个懦弱的皇后、嗯、哈姆雷特不是指着母后说、嗯、你不应该跟这个 淫乱， 淫乱 女人就是就 其实他就是国，他就爸爸被杀了，被弟弟给继承了，那弟弟娶了妈妈，妈妈没跟着去死，儿子就认为他淫乱 好， 这是第一种、嗯、另外一种呢就是非常强权型的皇后，只要是强权的就恶毒的不得了，就是现在的电视剧，他为了守住这个子义的继承，就是我的儿子必须要当皇上，我才能享受荣华富贵，这么愚蠢啊，就只是为了荣华。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